月九号星期五，亦都系呢个年三十，系年三十啊嘛，系啊嘛，好惊啊！ 年三十晚，系啊嘛，嚟个骚动音乐啦！ 系啊，你呢个寒冷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啦。我今日瞓醒啊，第一件事 系咩啊？哦，知道 咩啊？ 即刻去买碌柚叶，同埋即刻买红色嘅内衣裤，系嘛？ 即刻买条内衣裤系咪啊？系嘛？扯一扯佢，唔系啊！我今日瞓醒又见到。有个 pose 香港天文台出嘅， 系 佢个标题咧，好吸引到我。 系咩啊？ 阿妈又话过冬冻，过年就唔冻？问号 系系呢啲系诶，我阿妈嗰啲都会成日咁样讲嘅。 系啊，我阿妈都有讲啊。其实佢个年即系呢一种系嗰啲叫做以前嗰啲诶，系咪唔系叫气象？即系嗰啲气节气嘢啦，传统节气啊，嗰啲咁样。 即系通常啦， 通常 都 系咁讲啊，话冬至冻完咧，过年就唔冻噶啦，咁样。 点知啊？点知都冻啊！ 系啦，跟住我就见到天文台就呢个 post， 跟住令到我好叻啊！我觉得，因为呢一样嘢，大家心里边都会有咁嘅疑问，就用你嘅疑问嚟变成嗰张相，跟住揿入去睇咯。佢就话睇翻咁多年嘅记录咧，其实冬至同埋农历新年嘅天气都冇明显嘅关联噶。其实每年冬至同埋农历新年一般都相距超过一个月，期间天气系统可以有好大变化噶。所以两者嘅天气咧系冇特定嘅关系嘅咁咯。所以就话而家 同埋提埋大家，佢都话要注意嚟紧年三十咧到呢个年初一嘅早上，天气都系会冻啲嘅， 即系今朝已经冻过啦，跟住听朝都会冻啦， 仲要嗰种咧有少湿度嘅湿湿地嗰种 湿度。你知唔知寻晚突然落大雨啊？ 系啊，我寻日都好失策啊，冇我呢几日咧，因为谂住诶天气好似开始干爽啲啦，咁因为冻翻啲啦，咁我觉得会系干爽啲，点知啊落雨， 夸张啊， 遮都冇带。 寻晚再做完嘢嘅时候，嗰阵唔知凌晨两点零啦，做完嘢跟住就同啲朋友就去飲嘢啦，係兩點幾仲飲緊嘢啦，跟住突然之間聽，即係佢已經有個帳篷噶啦，咁跟住就點解有好似有啲滴冷氣機水嘅聲，但係啲冷氣機水咁大量嘅咩？ 原來 跟住落雨，你哋 feel 到咧背脊咧濕嘅喎，咁樣跟住先發現，哇！原來冇，即係當然唔係落咗好耐啦。咁喺港島區嗰陣時候，我唔知道其他區份係點樣啦。咁但係就突然之間落大雨咁樣 所以我決定今晚收工啊，去買翻把紅色啫，夜晚擔住喺條街都行。 点解有一种 过年嘅感觉咯？过年嘅气氛。 你会唔会把遮担住翻埋屋企唔闩埋佢？ 系吹翻干佢。 你个农历快咗人哋有七个月啦。 啱啊！ 足足快有七个月咯，咁样。但系今日出入嘅时候，其实已经见到好多朋友去即我完全是逆流而上啊！今日的状况就是我今日出门口三点零出门口啦，食完个早餐之后啦，跟住之后就去咗朋友 studio 攞咗啲嘢，今晚做嘢用嗰啲嗰啲器材之后咧，咁就去搭地铁，全部人都同我系我迎面而嚟，因为观塘站，所以基本上所有人咧、都系向紧球场花市嗰边啊，或者已经系早收工，翻屋企应该可能换件衫、冲个凉、今晚食饭嗰啲咧，全部人都系同我迎面而 來。你睇你几幸福啊，证明。人哋已经过咗大半日啦，你先开工啊！ 你有冇谂过我琴晚两点几先收工，跟住之后啊，系啊， 辛苦你啊， 唔系投诉嚟嘅，只不过系我觉得好幸福嗰一次，因为平时呢种翻工时间系好开心嘅，因为你完全唔需要同人逼嘅，四点零开始，如果撞正放学时间会少少逼啦。早多少少未放學咧，其實搭車係好舒服 嘅。O K 嘅，三點零四點鐘嗰啲位就好好嘅。 所以我從來都冇懷疑過自己嗰個流動供應商咧，喺人多嘅時候上唔上到網啊？直至到我曾經試過有一次半次朝早八點幾同大家一齊即係翻工嗰個時段， 你終於明白我哋呢啲普羅大眾呢啲平民 係啊，我就知道 生活係原來係咁樣樣嘅。 唔係我以前經歷過，所以我都嗰種沙甸魚我都經歷過，所以我而家好珍惜啊！系啊，我而家非常之嗰叫咩知足啊！系啊，食好多知足啊！今年我哋 仲有冇嗰啲发菜添啊？ 我有啊，早几日都食 啊， 系啊，嗰啲系个人好知足啊，所以我就会更加知道，原来咧我呢个 plan 咧人多嘅时候咧都系收唔到嘅，更加会更加感恩我原来平日嗰啲时间咧上到网系真系非常 之好。原来以为自己个 plan 贵人哋100蚊就系所以顺畅啲，其实系唔关事嘅。 再调翻转 系平人一 百蚊。我系用啲好平嘅 plan 咧，跟住仲谂我个平嘅 plan 都几快啊，同人哋都差唔多啫，都唔明点解啲人俾咁贵， 都唔知傻猪嚟嘅， 直接 俾成400几蚊一个月， 唔系咯？跟住而家我就明啦，知道啦，咁我完全理解咗啦，咁系啊，咁所以就见有啲朋友就会去即系去买嘢啦，咁因为我啲 friend 都有去嘅，咁佢都有。 講佢自己個區好得意咧，就係、是、譬如有花市啦，跟住同一時間又有嗰啲夜繽紛嗰啲乜鬼咧咁樣，咁跟住就兩邊都有得去啫，就好好多人啊，成 買下嘢啊，食下嘢、啊， 食下嘢啊，即係好似多翻一啲活動可以、那 個、 可以參加咯。 你有冇你買咗花未啊？話時話 誒， 你冇你冇你不嬲 呢單嘢唔係好跟開， 因為 一年 因為啊。有一日啊， 你 突然讲起呢样嘢，我又醒起我要讲啊！真系，话说有一日上个礼拜，应该礼拜六定礼拜日嚟嘅。咁啊，因为屋企准备大扫除嘛，咁嗰日咧，我老婆就喺屋企执屋啦。咁然后咧，因为有好多过年嘅嘢要买啊嘛，咁我就负责，即系我就负责外出买嘢采购嗰个。咁我老婆负责喺屋企执屋， 系。 跟住然后咧，我就去咗旺角嗰边，咁然後呢，咁我就一路買曬我老婆叫我要買返屋企嗰啲 list 嘅嘢啦，咁然後行下行下行，跟住行到條路呢，順便就啱啱經過旺角個花墟，咁我就同我老婆講，我話喂我喺花墟呀，有冇嘢要買呀，咁跟住然後呢，佢打咗啲表情符號俾我，嗰啲心心啊，剩啊嗰啲啦， 呢啲真系有朋自远方来飞间即到。 跟住心谂呢个时候系买年花噶嘛，系咪？咁、 啊、 我就好哦，咁即系佢俾心心我，我以为啊吓，就系、是、佢叫我去买花啦，即系叫我帮屋企拣啲过年嘅花啦，即系我 get 到嗰个意思系咁。咁於是乎呢，我就上網睇下今年要買啲咩花擺喺屋企好啲呢，咁趁返自己嘅生肖啊咁嗰啲啦，跟住我就買一啲 趁返屋企個佈置添， 都關事嘅。咁同埋因為我屋企養貓，所以唔係種種花都可以買，有啲就對貓有身體又唔好， 例如係邊啲呀，可以俾大家知道下。 我記得水仙係唔得嘅， 水仙唔得嘅， 水仙唔得嘅。咁所以我就買咗銀柳。銀柳就襟擺，同埋就對貓嘅身體冇乜影響，咁我買咗啲銀柳攞翻屋企。 哦，係，如果唔係你擺屋企嗰啲行為，又索下索下咁樣索咗入去就 都好驚噶嘛。 大家留意係喎，你講起你唔講，我完全冇懷疑呢件事。 屋企如果有養貓貓狗嘅朋友買蓮花都要注意咯。 因為我屋企係有水仙噶嘛，不過好彩啲貓喺我女朋友屋企，咁、 okay, 所以冇事。 冇事，唔擔心。係 啊， 但係你要習慣下啦嚇。第时唔好买咗棵水仙去你女朋友屋企啦， 系啦，咁就会影响到啦。 跟住然后我就买咗棵银柳，咁我觉得自己好嘢完成任务 mission complete 咁样翻屋企啦。一开门口嗰下，我老婆露出一个好失望嘅表情，佢同我讲：你唔系去花墟咩？我话系啊。咁呢个就系咩噶？银柳咯，银柳喺花墟买嘅咩？系啊。佢话花墟唔系买玫瑰花嘅咩？我以为你买俾我情人节添咁样。 系啊，提一提大家，下个礼拜三咧都系二月十四情人节啦，初五嗰日，系啊，提一提你唔好就系挂住拜年唔记得咗啊， 拜年的 记得都要 book 位啊， 好容易中呢啲伏噶，呢啲陷阱。 我哋听今年难 book 啊，平时咧你情人节避开唔食西餐，食下中餐啦，今年中餐都有好多人 book 啊， 冇错， 大家小心啲啊。 嗰日仲要系都仲系初五添，就好多人都仲可能出嚟同啲亲朋戚友见紧面食饭。 佢系其实我觉得佢前半段唔系重点啊，即系花去买咩花唔系重点啊， 重 点系 我冇买玫瑰花咯。 系啦，即系因为花去唔系即系大家都知唔系净买玫瑰花噶嘛，所以嗰个只不过系一个开场白嚟。 冇错，我知错噶啦，咁但系都冇理由咁早买啊，摆得嚟十四号都已经敷咗啦，摆唔到咁耐。 咁你点样应对一个吓？ 哇，下次咯，下次买翻啦， 搵日啦，搵 日 啦，几食饭啊？ 多嘢啊，多嘢攞唔晒啊嘛，咁样咯。 系你而家同佢讲啊嘛，而家咁早买定冇用，啲未到。 系啊， 听日咩啊？听日唔系，听日唔系二月十四， 唔系咯， 听日年初一啊嘛。 系咯，到时先买得噶。呢啲唔怕噶咁样，咁啊，但系大家即系如果呢几日经开嘅，咪睇下有冇咯。今日都九号啦，其实得翻几日啫嘛。 下个礼拜三啊嘛，咪就 系 话咯。 系啊，系啊，小心啲啊，系。 几好啊！ 唔系，同埋记得买呢啲买一次过买一扎好啦，你唔好买多咗一扎，即系有时好衰噶嘛，衰心软帮朋友买多咗扎两攞住两扎俾人见到， 系 呢扎唔讲得噶，咁就好尴尬啊。 系啊。即係因為你知㗎啦，呢啲準備有時你咧個專注咗喺個傳統上面，你忘記咗呢啲啊嘛。 咁係啦，再一個提醒啦。但我今日咧屋企已經有好濃烈嘅新年氣氛，即係我屋企有佈置嘅，即係聖誕啊、新年啊，我媽都好中意佈置啊，之前都有講過啦。咁跟住我老豆咧，啱啱個星期咧，慢慢咧都啲水仙就照燈，即係等佢開快啲。 哦 ，OK， 係 啊，揾啲燈照佢啦，咁、 okay, 樣即係都有呢啲啊。 但係照雞蛋咁。那个概念 都啱嘅，最好都系照我都谂到。但系今日个浓烈气氛系乜嘢啊？今日我喺屋企瞓紧觉嘅时候，老豆吹口琴，吹财神到， 吹得咁快啊！练定哦，即系准备喺啲亲朋戚友面前，哎诶，闷闷地，不如揾啲嘢嚟表演下啦咁。 我差啲講錯，我唔知佢啊，佢總之就佢總之就喺度吹財神到，我心諗啊點解咁得意啊啲聲，我心諗諗緊。边度嚟嘅咧？咁样 系咪以为屋企楼下嗰啲叔叔伯伯练拉紧二胡啊咁嗰啲？ 我都有谂过啊，因为个声都系远远地啦。跟住后屘唔系，好既熟悉又陌生嘅距离。跟住后屘就发现， 原来你 因为我妈又入嚟啦，跟住就问我即系起身未啊？即系今日啲安排嗰啲咁啦。跟住佢话你老豆一早喺度吹口琴啦。跟住之后到我起身行出去听嘅时候， 你系知佢识得吹口琴？ 知嘅，佢近排系谂住买口琴，因为佢以前都有吹开口琴咁。跟住而家 pick 一翻，咁跟住又物色下边度买啲口琴好啲咧，好专业噶。我行出个厅度，咁佢哋落咗楼下食嘢啦，喺个食饭台上面，首先有一个木制嘅类似谱架嘅物体，冻咗喺度，然后上面有一个口琴嘅谱，有啲口琴摆喺度，好端正咁样放好晒咁样。 跟住再搵盏灯照一照佢，系 就好似 concert 嗰啲乐手嗰种感觉。 我怀疑你爸爸可能会同 CY Leo 好倾过我哋。 爸爸，我想新年介绍个 朋友俾 你识 啊， 佢叫 CY 啊，系啊 ，Leo 系啦， 都识吹口琴噶， 系啊系啊，你可以有咩可以同佢倾下偈。我想知道 CY Leo 人生有冇吹过财神到嘅？ 可能都唔出奇噶，可能都有噶。你谂住再唔系听朝咯，你就听朝问下佢咯。喂，不如吹翻只财神到嚟听下先啦。 不如我下个星期试下打俾佢。 好啊， 我问你嘅时候，我可唔可以吹首财神到嚟听啊？ 好， 佢应该会杀咗我哋，佢应该以后唔会想再见到我哋两个。 又唔会嘅，可能佢都好开心咧。 系啊。如果你识 CY Leo 或者 CY Leo 嚟听嘅话咧，麻烦你复一复我，话俾我听你有冇兴趣参与呢件事啊？ 睇下练唔练得切啊嘛，我都jazz 版嘅都可以嘅。 咁如果系 jazz 版嘅财神都有趣喎呢个。O K 呢个有谂法， 打俾佢。 我想问能唔能够做到呢件事，可唔可以 rearrange 到啊？你新年忙忙啊，咁样你有几多时间？ 应该系佢最有资格讲得到做唔做到呢件事。 系啊，系啊，咁啊，唔知大家呢一个嘅农历新年如何准备啦？咁啊，但系除咗我哋讲之后，我哋自己体验之外，亦都提提你，今日我哋全城点歌大行动，点歌对象就系 兔年 啊， 送走兔年啊，我哋今日 大家有啲咩想送俾兔年啊？拣首歌咁啊，留言话俾我哋听。听啦，咁今年同新年相关题材嘅歌不算好多，系啊，但呢首都应景嘅，另类嘅新年歌啦，可以话系 Beanies 嘅派头作品。 宠我吧，呵我吧，可惜你人品太易登，不够资格共晚餐。亲我吧，拖我吧，几千百名优秀候选，结实与体贴任我拣。你最不会装反， 太慢， 我最不要装扮， 有反应或许早心疼。 快快乐乐做紧你未够班，我 为一时酸吧。 Shut up， 你有讲过笑话， 有心跳就应该分散。我爱上的不喜欢只得一个碗本，大方讲一句十分不配。如情人的心只可分到一半， 没有一半， 世一都可以取消之间。 Nonsense. I'ma hit that own friend. You probably hate it, but I'll take you on my waitlist, huh? Permit, you think that I'm begging? You blind, I'ma just walk away. The D, you see it, you fool, you see. 难怪你成日都会不得志。浪漫上的分喜欢只得一个碗碗，大方讲一句十分不配。如情人的心只可分到一半，没有一半，世一都可以取消资格。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队对国际迈亚密表演赛主办单位宣布，向透过官方渠道买飞的公众退款五成。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认为，有关决定是正面回应诉求，展示诚意，当局非常欢迎。但是现在仍然有疑问，为什么有关球员在香港缺阵，但是在日本可以上场，希望有关方面解释。被问到有人建议禁止美斯再入境本港，杨润雄说，入境有既定政策，本港欢迎所有人来香港旅游和做生意，个别人士来香港要跟随既定政策。至于政府日后审批 M 品牌会不会加入条件，杨润雄说，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将会讨论检视制度可不可以改善，将来拨款的时候是不是要加多些条件，但是决定前亦都要看长远利益，局方长远希望吸引多些大型盛事来香港。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最新报 145.12， 创超过七年新低，楼价重返2017年1月中的水平，指数已经较2021年8月的历史高位回落超过两成四。大型屋苑、中小型和大型单位楼价按周都跌超过 1%， 港九楼价都跌，港岛按周跌 1.45%， 连跌两星期，九龙楼价跌 2.83%， 结束两星期的升势，新界东和新界西的楼价按星期升 0.54%。 中原话，兔年楼价累计下跌大约 8%， 龙年楼价有望先跌后回稳，预计下半年由低位回升。评基会欢迎特区政府就《基本法》23条展开咨询和立法工作。主席朱敏健说，落实23条立法是特区的宪制责任，除了巩固法治，亦都有助缔造安稳的社会环境，加强保障市民的权利和自由，以及生命财产，令到不同社群都可以享有平等机会发展，安居乐业。他说，对于政府建议煽动意图的定义涵盖意图引起香港特区居民之间或者中国不同地区居民之间的憎恨或者敌意，评基会表示支持。从过往的社会事件可以见到，挑拨两地居民之间出现矛盾和敌意，不单止损害两地居民关系，更加影响社会秩序，制造严重的族群分裂。评基会一直致力透过执法、预防和教育等多方面的工作，消除社会上的歧视，建构共融和谐的社区。 瑞士西部一列火车发生挟持人质事件，历时近四个钟，疑犯既击毙，人质全部获救。警方话，一个寻求庇护的32岁伊朗男子，当地星期四晚手持斧头同埋刀，喺靠近法国边境的沃州一列火车上挟持15个人质。警员接报到场后包围列车，期间男子突然持斧头冲向一个警察，最终被击毙，所有人质安全获救。警方话正系调查事件，暂时未确认疑犯嘅身份，亦都唔知道佢犯案嘅动机，暂时冇迹象显示系一宗恐怖事件。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寒冷，今晚和明早多云和有一两阵微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年初二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年初三和四日间和暖。现在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74%，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关于启祥道突发事件，启祥道介乎宏光道至到启城街一段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启福道去观塘方向通往启祥道嘅支路亦都全线封闭。巴士路线13X、213X、224X 来回方向、28、297、X6。C 红磡尖沙咀方向 101X 西环方向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收费广场，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私隧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影月台，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入口是较为车多的。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近理工大学较为车多，而家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和斜村较为车多，龙尾而家在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尖山隧道出口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故事踏入最后阶段，尽管男主角白雪一再表明爱意，女主角萧燕依然若即若离。正当萧燕准备抽身离开上海之际，一场致命意外会令佢哋走得更近，抑或从此永别？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0日。 今个礼拜有斜杠族 Emily 同我哋分享佢嘅故事。 如果系俾你拣，你系咪都会继续呢个斜杠族嘅生活呢？ 其实都系。 虽然咧成日讲话哎呀好攰啊，好忙啊，好辛苦啊咁样啦，但系其实好享受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到12点， 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一街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过，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夜空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原 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众身陪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速度音乐，由得咪高分速度音乐，由得广东歌速度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喂，斌臣啊，今年呢你会派利是俾我㗎嗬？ 波成啊，我哋 friend 嚟㗎嘛嗬？咁呢啲嘢唔使讲啦。是咁易啦，啲咁多啦，礼貌上都要嘅。 公司抽奖差那啲啲咁多，抽到超新款手机吧，如去年那样，我们未运，仍每年美牙。等架巴士急了啲咁得得，该搭的士。我一上的士，大概六秒后出班巴士，便还到了站。总差一点冇发生，你说我这世人是霉运定是厄运？我誓要痛骂宇宙死，要追究填补我出世的错漏。那日刚刚。张机票只要积分够多，可以升级去碳商务。而我查了查，差两分吗？坐经济梳化。扭啊扭啊，竟然扭个吉他，小咁巨嘛，也只两三码。而我射中尾。 又唔好话我唔提你啊，你又记得提我俾利是啦，我提翻你。有啲嘢咧唔好砸过年啊，可以清嘅尽快清。 望时伴我过度悸动一段。 可以摆低嘅亦都尽快摆低。 我过度灿烂一段。一瞬间很像永远，转瞬间关系割断、到现时学会退让放下心愿，到现时被错怪亦放下身段、当角色出场倒转，跟你可相长更远，聚散次序盼会逆转，如能重置该一对的人成熟后，先走近或你我会更合衬。历天进与退场，夜已暗，剧本演出一半，闹欲过。有着谁伴我逛尽幼稚一段？我细味恬静一段，当角色登场要转，主角怎可能抱怨？聚散次序哪有自选？如能重置该一对的人成熟后，先走近或你我会更合衬。历天进与退场，夜已。遗憾与错过有时别怨愤，唯有当预设剧情的疑问。让你永远退场莫转眼，让当天心中风人。 细猫应志月的 You Are Gone， 来到年三十晚是一个会令人很纠结的时间的，因为心情会觉得、啊、好像 很忙碌、啊、很快要迎接新年，很多事未做、啊、但同时间又很想快点放松一下， 远床位置很近， 好想睡一觉， 但留信心了两身，停顿了突然又会有觉好瞓， 又唔使俾人吵醒嘅。 重要，眼前情调点灯正左耀，上层在拼搏发奋，成就了下层亦要照顾心跳，纯粹天意，可尽跪累我不介意，想懒惰也不成功，脑袋都要下重功。装修了一百天，已多已疏远，装修过先至知，我都有心血需要，每个间隔需要建设出好笑，命运遇着电钻，应该怎解决？局面日夜在转，我也不多言，怎算？试过自发觉最差境，防会有天中断。八时十五分。请回十个口信。 喂喂喂喂。 录下各种呼喊，但是我听不清楚。 被敏感没办法等乌烟瘴气下沉，人捉紧节奏缓和噪音，缓中间协奏曲多相衬，纯粹天意，不要动气我不介意，思绪换个水喉通，脑袋可继续放松。装修了一百天，耳朵已松软，装修过先至知，我都有心血需要，每个间隔需要坚持出好笑，命运遇着电钻，应该怎解决？局面日夜在转，我也不多言心酸。试过只发觉最差境况会有天中断。 Jason 陈柏宇，楼上装修，乐观啲睇就系、是，起码听日你唔会俾啲装修声吵醒啊！只不过咁啊，你有约齐你啲 friend 见面未先？ 争一分一秒，难再早点适应。物色几多室友，情分刚好足够吹吹走。慢工先知识货，宁愿散步鞋和甜蜜宇宙。遇到姊妹正紧扣，沉默独呼安心想藉由。 好队友，当初孤单搭前的我，干路线万化千变，怎么敢切磋？纯队友，天边山地平凡青蛙。逐个逐个去搜查，三格六个，要跟你一起破茧，一起发癫，二人分析心识感化烟，叫蝴蝶要化人四季花，让我在五百天或七彩的改变，现今是残地六个连一线，无惧目光都三格阳，经典理论开始，无视人潮惊险，来让我沉默你，齐集为天改再闪。笑了，诚实担当尽我的思念，泪水一刻的攻占，尚未失真拥抱一张脸，落空唏嘘不过，期望发现随风，怀着信念，夜间星空的光线，明白必须等你的参战， 有不堪一击混和差错，讲大自是会共伴。 Lollipop 六度相隔理论，不过相隔几远都好啊，趁住呢个新年啊， 当一天光各各斗快滚出铁罐钢制星期定， 快啲约出嚟见下面， 当一向中各各武则个性惯性钢制星坐定， 拜个年 一味提名一味固定，也你变做布景 派下利是啊， 当一天一个个眼分气气何方啤酒分正，在安静安静个答案对现，不需要问，只需要做做做做做做做。星冠一刻结尾，作个结算你算尽某个数字。 陈天傲 No Say， 如果你会发现一年入面有360几日都是没什么话事权的，可能这几日是你好好把握去话事的日子。 望着疲倦，望着无奈，望着某生活， 前提是 青春已转帳被光， 你知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呢？ 其实我从没有提辛苦，谁怕苦，想有沙，想有海风，想躺着悠闲的室中，再发梦，视线心跳面。 冯允谦 featuring Marv 邱彦彤 All That I Want。 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星期六六点钟新闻之后啊， 嚟到全程点歌大行动。 星期六点变， 我想讲嘅系，睇嚟你真系好期待听日年初一嘅来临可以收利是。 错啦，系我头先，啱啱头先你播歌嘅时候，去完一转厕所，个人个肠胃都仲未翻翻嚟， 个人都仲系唔系好在状态。 系啊，我而家。仲系處於狡兔三窟嘅狀態， 啱噶啦，即系臨過年前咧，擺低多啲嘢， 系啊， 咁啊，空翻多啲空間出嚟啊，新一年擺翻多啲嘢， 舊嘅唔去新嘅點嚟啊，係咪先？正所謂狡兔三窟咯，我啱啱都狡兔完，而家好翻少少啦，腸胃好翻啲啦。嗱，今日我哋點歌亦都係呢個兔年最後一擊啦，所以我哋點歌對象就俾兔年啦。 冇錯，對於兔年嚟講，唔知大家會唔會好有一個感受喺度定係點啦？因為即係好得意嘅，每一年嘅回顧咧，好多時候會落咗喺可能係一月一啊、十月三十一啊嗰個回顧就係、是、今年發生過啲咩咧？咁但係對於你嚟講，可能喺個農曆新年當中，即係可能一整年。兔年可能對於屬兔嘅朋友仔就感覺會大啲啦，對你嚟講唔知會唔會係啦。我自己就屬馬嘅， 我都係屬馬喎，咁啱嘅。 所以咧係、哦，咦？ 係、 哦，你係屬馬㗎？係、哦， 我係屬馬，咁啱嘅， 真係有緣分啊！Pick up line 先啲。喂，咁即係唔知道大家對兔年回顧起上嚟會係睇邊一方面？我自己咧就好得意嘅。我睇嘅嘢比較悲觀啲嘅， 因為你啱啱講嘅，大家通常都係會10月31號、1月1號呢、這個即係新西曆嗰度去做一個回顧展望啦。咁所以如果兔年要再做同一件事嘅話咧， 你又会觉得你又惊好似重复嘛？其实唔会重复嘅，因为西历同埋农历中间隔咗个零两个月咧。其实你回顾翻两个月， 系你回顾呢个零月噶。 你回顾翻成个一月份咧，其实都已经可以噶。其实 呢个零月都几好，几舒服，几开心 啦。系啦，咁啊，所以大家亦都可以趁住呢个时间摆低翻啦，可能兔年喺身上面发生嘅事情啊，亦都可以拣首歌俾呢一个即将要离我哋而去嘅兔年啊。下次见佢系十二年之后啦，咁啊，所以机会难逢，万勿错过啊。 哇！你即刻将件事讲到劲吸引， 系啊， 好想 你而家唔讲啊，下次十二年噶啦，好似嗰啲咩九星连珠嗰啲， 好好珍惜呢个机会啊！人生有几多个十二年咧？ 咪就系咯，所以如果你谂到有啲咩歌想送俾兔年咧，你就可以话俾我哋听啦。咁啊，呢个时候听下你啦，既然你都话你个人好得意、好悲观，听下你有几悲观啦。 亲爱嘅兔年。你好吗？估唔到你弹下弹下，哇咁快就弹走咗啦！果然系好有活力啊吓。不过为咗送别你咧，我就真系有啲头痛啦。你知啦，你个样子生得咁可爱，好多产品都套用你嘅造型兔仔嗰啲样子去吸引人哋买噶嘛。而我就系正正其中一个买咗你嘅人啦。嗰啲兔仔版招财猫啊，兔仔版嘅长匙羹啊，兔仔背囊啊等等，基本上咧能够出现喺屋企嘅物品，过去一年都总会有一啲兔仔版嘅。而我另一半又正正系好中意储呢啲得意嘢嘅人啦、啊，储嚟做咩？其实唔知噶、啊，可能系买嗰下觉得好吸引啦、啊，摆喺屋企赏心悦目，又可能觉得系。应下节啊嘛，好运就会降临咁样咯。不过话咁快，一啲欠缺实用性嘅物品，随住我哋送走兔年，我又要顺便送走埋你哋啦。毕竟屋企空间有限，新一年又要添置新嘅嘢，大扫除咯，咪唯有断舍离咯。你问我觉唔觉得好唔环保？我觉得噶，不过又好好彩。而家社区嗰啲环保回收咧，都比以前方便咗。除咗常见嘅啲废纸啊、铝罐啊、胶樽之外，仲有一啲小型家电啊、玻璃樽啊、充电池都可以回收噶噃。旧嘅唔去，新嘅唔嚟啊嘛。勤力啲除旧，生活先有新嘅景象。不过人大咗咧，有时都会谂下啊，自己系咪应该节制啲咧？好似唔好过度购买好啲、啊，广告都有话啦，食得晒先至好嗌啊嘛，计我话用得晒先至好买啊，所以最后我都要多谢你喺今年带俾我嘅启发，亦都庆幸啊，十二生肖当中系冇猫年噶，如果唔系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多间屋都未必够位摆啊。所以我要送一首陈明喜的 Little Love 俾你哋啊，答谢你哋喺过去呢一年为我带嚟好多好美好嘅回忆。收工翻屋企，继续努力嘅奔晨上。 Little love in every day， 恬静中彰显细腻，为这寻常的运气，我飞于地球另一边，几次追失后。又发现走到原点 In my little love In your little love We will find our way 从天空到静悄街角我再次看到每点真从梳化到咖啡香记载了每次快慰与黑暗从恋碰恋爱直至洞察入你一呼一吸不忘记和谁的曾经回忆零色压力中拼跌若浓若淡我明白了 Little love in every day 恬静中彰显细腻为这寻常的运气是最散后幸福都不过如此 In my little love 从知己温馨的短信到老拍档赞我勇敢，从陌生者的会心一笑到得到小猫信任，从大节日礼物到简单心意到开始珍惜年纪，从微笑痕迹看到奇迹已经足够了，好奇让我重拾力气，容易遗忘的寂寞细微拥抱的细腻，但每日甜得惊异如星火洒遍都市内，抚慰旧伤口再不需追究原因， 当你有 Jocelyn 陈明喜的 Little Love， 等了继续回家又要再等都未等晒，买一些新东西又要继续等了。 是啊，你要去旧型新， 我发现要买新屋先够用。 Sally 希望可以买到新 屋， 除旧迎新，除了一间旧屋就可以买新屋了。哇，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啊，咁啊，我对于兔年的体会都系同你差不多啦，都是悲观啲嘅人嚟嘅。 亲爱的兔年，你好啊！就快有得唞噶啦，过多几个钟你就可以交棒噶啦，忍多阵啦。虽然咧兔仔传统上面都有好多好正面嘅感觉嘅，即系友善啊、可爱啊、聪明啊嗰啲啦。不过兔年你咧都几完全反映到你其他面向嘅。嗱，呢一年咧解除咗呢个口罩令之后，大家嘅生活都可能180度转变，要重新适应好多生活上面唔同嘅环节。根本就是你跳脱那一面啊！唔止添啊，仲有狡兔三窟都有讲啦，话你好狡猾嘅，其实都真系噶。你睇下你喺年尾搞坛咁大嘅嘢出嚟，仲要而家都仲未解决呢件事，就要交个波俾龙年处理啦。你啊犀利啦吓，够钟拍拍啰柚啊走得啦。不过冇嘅，嗰啲咩龟兔赛跑啊、兔牛赛跑嘅古仔，大家都听好多，大抵都知道你系咩性格噶啦。运程呢啲嘢，我都知道冇得讲嘅。有人好就有人唔好噶啦。呢一年你都算俾咗一个好好嘅一年我，所以算你啦。今晚收工，请你食萝卜啦。十二年后再见啦，拜拜。兔年总算马到功成嘅波成上。 俗世胡乱标签你，也不过俗世的见你。混沌脑海，即使超载 ，It's another day。你又天生 poker face， 抗拒跟风跟攀比，也去做应该无视大众喜恶。不想变面出现 ，Just take off your shoes。Every day is Sunday， please don't wait for Sunday。Hang on bro， 上放弃也是信号。中青草 Round and round what should we do 在渺小世界已赴找光源指点怎么生存战斗步意味那么长远呼吸也夹两声埋怨哭泣要计较安全今天这个你 So never let go Run and run you gonna move 别眷恋斗争拥护找首选找到新的温泉找石灰穿住走的磨暖一呼放弃你的盘算一吸够氧气生存天空怎放箭 You just let it go 跟来马天佑的拍摄作品歌名叫 Let Go， 行得啦系嘛 ？Let Go 啦， 行得啦， 唔系 Let's Go。我有听众咧听到播呢首歌，即刻 send message 嚟啊！佢谂到一首歌咧，想呼应呢一个 Let Go 嘅状态。 我以为系你嗰个搞肚三忽嘅状态添。 我头先真系搞肚。佢话即系 Let Go 嘅，因为好多嘢你控制唔到啊，所以咧都即系过咗去就算啦。咁佢就话想听泳儿嘅一首歌，个歌名令到佢谂起，哇，无能为力。同埋好中意佢最尾摆低嗰句，佢话对住兔年好多嘢都无能为力噶啦，虽然龙年都可能会系，但系希望喺度即系祝我哋两个啦，同埋所有苏动音乐嘅听众咧，新一年成为更优秀嘅人。 着了会跌下来，钢铁会塌下来，统统都猜打不透。天空即将溃烂，身躯即将破裂，通通都不要问是否有勇气到未来最丑。我甘于一晚白头，多么想跟你再守，谁又最终跟我走？无能为力将一切挽留，于一刹浮游，我靠向你肩头，你吻到我心头。想以后无能为力追一切尽头，爱从来不够，万事万物有时候，原来无能为力够。气泡会往上浮，雪片会向下游，准备爱变出比走，不识得抵抗命，不识得改变运，将诗篇都置在右手，信要信百万条藉口，巴不得不顾理由，多么想跟你在手，谁又最终跟我走，无能为力将一切挽留，于一刹浮游，我靠向你肩头，你吻到我心头，统统都不想以后。 我基本新闻之前听过有泳儿的无能为力。 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队对国际迈亚密表演赛主办单位宣布，向透过官方渠道买飞的公众退款五成。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认为，有关决定是正面回应诉求，展示诚意，当局非常欢迎。但是现在仍然有疑问，为什么有关球员在香港缺阵，但是在日本可以上场，希望有关方面解释。至於政府日後審批 M 品牌會不會加入條件，楊潤雄說，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將會討論檢視制度可不可以改善，將來撥款的時候是不是要加多些條件，但是決定前亦都要看長遠利益，局方長遠希望吸引多些大型盛事來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农历新年贺词，并且同夫人李林丽婵一起祝愿香港市民龙年家肥屋润，心想事成，龙精虎猛，龙年行大运。李家超在影片中同太太向香港市民拜年，李家超着住米色唐装，李林丽婵着住红色的上衣，两个人在片中布置新年装饰、煎年糕和品茗。李家超说，农历新年是和家人和朋友团圆贺岁的佳节，龙代表吉祥，象征尊贵和幸运，踏入龙年香港会展现活力，居水马龙，要把握每个新机遇，发挥香港的魅力，续写丰盛的新篇章。正在中国太空站执行任务的神舟17号三个航天员录制短片向中国民众拜年。指令长汤洪波说，在太空的这个农历年过得充实和幸福，请祖国和人民放心。第一次实现飞天梦想的唐圣杰说，第一次在太空过年是一次难得的人生体验。属龙的江新林就说，祝福祖国龙腾虎跃，繁荣昌盛，各族人民龙年大吉。神舟17号航天员乘组去年10月26号进入太空，目前在轨驻留超过100日。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寒冷，今晚同听朝多云同埋有一两阵微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一北至东北风，展望年初二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年初三同埋四日间和暖。而家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76%，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启祥道嘅突发事件仲系处理紧噶，咁而家介乎宏光道至到启成街嘅启祥道来回方向系全线封闭。另外，启祥道去观塘方向应该系启福道，启福道去观塘方向通去启祥道嘅支路亦都系全线封闭噶。咁多条巴士路线咧都系需要改道行驶，乘客请留意或者系浏览巴士公司嘅网页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的车龙主要是转去跑马地排到去百德新街。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而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车龙是接近天马苑。路面情况在港岛高士威道去天后方向车多繁忙。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对出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康德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沙田市中心的车龙排到去美林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食肆要走数，零售要走数，酒店都要走数，人人走数，全城走数。 管制即棄塑膠新法例在2024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開始分階段實施，食肆和零售商不再供應或售賣即棄膠餐具和九種即棄膠產品，酒店亦不再免費提供即棄塑膠洗手用品和膠樽裝水給客人，詳情請瀏覽環保署網頁 epd.gov.hk。 以生命救援生命，國劇830追光者。 這篇報導相裡面的小孩不是你嗎？ 是我，那個小孩就是我，原來青山一直找那個小孩就是我。 羅本無意之中發現了原來展青山一直找的小孩就是自己，但是事情原來並非他想像中那麼簡單。 國劇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電視31， 凌晨12:00精彩重溫。 除旧迎新，除夕乐缤纷。 我是骚动音乐的宾臣，大家不要看我平时翻工很准时，其实我成日约朋友都会迟到的，所以趁着新年我要将这个旧习惯掉走它。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起除旧迎新，一家大细好开心。 Hello， 过年了，我想你实准备了好多好东 西。是啊，健威，嗱，呢包你的。 哇，咁正嘅咩嚟噶？哇，糖莲藕、糖冬瓜、糖莲子，呢啲嘢买少见少噶。 是啊，想知点解我送呢样嘢俾你？听住大年初一朝早6:00到9:00，香港电台第二台知识会社。Hello， 洪健威，同你拜年。 Sons of the generation, so long, young love. This is a place where we feel emotions. 相信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旋律的诗。So long, young love. We gotta live for a generation. 最后几一集的骚动音乐啦，我哋今日迎接龙年咧，做咗咁多年呢个环潮，好似未试过用贺年歌砌个 mix， 今日就试下咯。唔知道会唔会系我哋二台啊最早播贺年歌嘅节目啊吓？今日就拣嚟一啲唔同嘅贺年歌咧，嚟砌埋呢个 mix 送俾大家迎接呢个龙年啊！当中有一啲你会听过噶啦，而第一首呢一首咧，唔知道你有冇？听过知道有一首咁嘅贺年歌，睇你认唔认得佢把声啊！ 恭喜你啊！恭喜你！春明秋冬咁何日？唔使运动都好身材，开心 party 话开就开，主动一套即刻，卡拉 OK 攞晒彩，妻妹迎亲几围台，搞笑有我咁精彩，三家多到唔喺度合彩。 Happy Chinese New Year. 步步高升一柱，擎天身体健康，平平又立可以全部一支半解情，长得而长青，肩收东田西就东方不败，财经新闻一无不败，尖刀碌碌金文满屋大晒三方，全部不胜一战，身体虾饺烧卖，负责排骨，如来神掌金龟对马陈之风，一拳和气。希望你又再兼又再，得闲揾下我开台，欢你到楼又兼七彩，大家富贵逼人来，想爱边个任你爱，想开嗰份嗰份开，祝你今年好好彩，恭喜你入肥喜事来，识我喂喂八番。 首先第一首听过咧，嗰位系吴君如嘅《恭喜发财利是来》，一首应该会比较少听啲嘅贺年歌啦。跟住上一首咧就系、是《欢乐年年》啊，嗰、那个版本就有叶倩文啊、杜德伟等等去合唱嘅。呢首 Twins 嘅你最红啊！ 能聚每一天就有开心欢喜，人若要创造成就，要花点心机，几度变化要风浪飘忽天气，莫吹气要争气，就可享受福气。即使跌倒亦不需愁眉，人生。你我要珍惜永伴，随别要分离，携手振翅高飞。人面对风波，心中少不免震震震震震。人生总要到某些关头，忍忍忍忍忍，团结就会破浪成风。奔奔奔奔奔，一挥手，笑也勇敢出场。噔噔噔噔噔，人面对高低得失少不免震震震震震。人生起跌，志气一场。噔噔噔噔噔，团结就。 虽然严格嚟讲呢一首就唔系一首贺年歌，但系个气氛啦、个内容啦都好啱农历新年听。有家燕姐嘅呢一首《皆大欢喜》时装版嘅主题曲。 能面对每一天就有开心欢喜，人若要创造成就，要花点心机，几度变化要风浪飘忽天气，莫吹气要争气，就可享受福气。跌倒亦不需愁眉，人生总会有悲有喜。你我要珍惜永伴，随别要分离，携手振翅高飞。人面对风波，心中少不免震震震震震。人生总要到某些关头，忍忍忍忍忍，团结就会破浪成风。砰砰砰砰砰，一挥手，笑也勇敢出场。噔噔噔噔噔，人面对高低得失少不免。 一曲心中总甜。 听呢首叫《新春重现》，有曾航生同埋何婉莹啊。咁呢一首系每年农历新年你都有机会听到嘅财神到，嚟紧呢几日我谂你都唔知会听几多次啦。既然系咁啊，今日就俾你首先听第一次先啦。 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揾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财神到，财神到。 一个农历新年 Max 嚟到最后一首歌，有请小凤姐出场，又喜气洋洋啊！ Yeah. 人人陶醉意情中，相相对对共欣赏。热烈地弹琴，热烈地唱歌，声多奔放，个个喜气洋洋。饮多杯祝你，个个都开心欢唱，喜气洋洋，洋溢四方。 知道咁样样嘅方法，一个 DJ 咩想听贺年歌、新年歌，有咩感觉啊？祝大家新年快乐，龙年再见！